正门前空地上竖起一道十多米高的生锈铁管，船长的身体被高高的挂在上面，被众人唾骂，头是石块攻击，愤怒的人群越聚越多，甚至有些原来一直从他那里得到好处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那劲头似乎比谁都兴奋，不知是发自内心还是投机而已。部分决定留下的科学家成立了管委会，凭借科技和快速自愿组织起来的志愿兵准备解散那些黑军队和流氓，处决穷凶极恶的分子，寄希望让这片地下城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安静的城市。他们发誓要净化这里的灵魂，恢复人类的自由与荣光。然而改造人心注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对于红发男这个人，居民们此刻的心情无比复杂，经其残暴之手造成的伤痛和死亡毕竟不计其数，或许已无法统计。许多人依旧深恨着他，欲守人而后绝。虽然大家都清楚他只是被操纵的一个屠夫，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从情绪的动物中脱离。为避免红发男和机器人似的自己带来麻烦，苏哈只得拉着他在地下城的阴影巷道中蹑手蹑脚，降低液压活动的声音，贴地穿行，那些隐秘的与地上沟通的出入口依然无法寻踪，没有任何标志，他们也无法露面向人询问。苏哈并不相信在船长要塞中怒喊的人们都可以转化为科技战力去拯救阿拉莫迪娜，他判断这种穷凶极恶唯利是图的人渣建立的城市里面的人怎么可能帮助自己呢？即使同意也必有陷阱。红发男被拽得跌跌撞撞，前进不快，他两眼无神，像丢了灵魂似的，呆呆地盯着握紧苏哈的铁黑色装甲手指，似乎连眨一下都不会。大概35岁，按照我查到的资料，应该是脑损伤把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可怜的家伙，现在似乎一个孩子都能把他杀死，把现在的他留在这个不能接纳他的地方，凶多吉少。他心想着，他很厉害，如果能痊愈，或许可以帮我解开围城的困境，然后和大家一起生活。对，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安顿了。哎，先不想这个。百转千折，他们渐渐地从地下城的人造区移至天然洞窖区域，这里生活着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所谓相对下游人群，衣食住用都靠另一边的残余和施舍。依着钟乳石和石笋，住在拼接的破板材屋旧帐篷里，给地下城增添出一副突兀的阶级分野景象。苏哈和红发男误打误撞地走到地下城的尽头，在附近发现一个通道入口，洞前的岩石被人工砌平成为小广场，地上散乱着堆堆杂物、垃圾，还有奔跑的脚印。没有守卫，人都哪儿去了？身后远处的人造区域方向突然传来了阵阵的欢笑声。都在观摩恶棍的下场吗？苏哈捡起一粒小石子朝洞窖前的水泥平台上远远地丢去，声音在寂静的四周传开，不见任何人出来。安全，走进去看看吧。他检查了广场上的痕迹，脚印很多，有不少人来过，这个洞说不定是通往地上的出口。洞内起初是天然石道，行进几十米之后，周围渐渐变成了人工修建的结构，水泥地两侧每隔一米就有一对指甲大小的半球形地脚灯，发着刚好可以照亮前路的荧光。通往哪里呢？哎，想问问你，你又不回答，跟傻瓜一样。难怪在模拟中你被叫做丧失听觉的人。迟疑之际，前方出现一个90度拐角，一道亮光横贯打在甬道壁上，折射进他们的眼中。 光，难道是出口？ 苏哈拽紧红发男的手，快步向前。 红发男在强光刺激下立即伸手遮住了双目，发出几声呜呜的叫声。啊，看来他的大脑并非彻底损坏。山洞变成规整的长方形空间，高宽各两米多，一眼望不到头，四壁涂着白色防锈层。站在门口，苏哈心底突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他半搜半寻地思索着走着，直到望见尽头的死路，那里还有个拐角。走近之后，苏哈才看到那并非拐角，而是一扇打开的门，门后是空荡荡的立体空间，几十平方米，四壁一样的纯白。正中醒目地从地表竖起一座灰色六棱形柱子，成人脖颈般粗细，顶端和装甲的胸口齐平，顶部正中固定着一个光可见人的黑球。房间布局无论是从外形还是从颜色上，反差都是那么的强烈。当苏哈的脚步迈进屋内的时候，那个球的核心闪了一下，显出柔绿色，他警觉地停了一下，周围并没有出现危险，便试探着向柱子靠近，卸下右侧的机械手臂，五指在球体上摸了摸，很暖，这是什么东西？打开出口的钥匙吗？门外站着的红发男突然喊起来，伴着惊异，苏哈见他指着来路方向，不断重复着两个音节，时而看看甬道，时而看看苏哈，眼神似乎要传达什么，事有蹊跷。他一边装上右臂的装甲，一边疾步而出，视线所及，来路已被一道不知何时升起的金属墙封死了。苏哈还未来得及反应，整个空间突然震荡起来，短暂的摇晃后，一股斜方向失重带来的眩晕从内耳前庭长驱直入小脑，他们脚下不稳，倒在了地上。苏哈感到身躯似乎要飘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渐渐的，狭长空间变为绝对失重，又过去了十余秒，重量感才自上而下的缓缓增强，让苏哈贴在地面。苏哈正寻思地站起，猛烈的超重感又突然袭来，将他压倒。这房间内的引力在变化。红发男强壮的改造身体和苏哈的装甲各自抵抗住超重的冲击。几分钟后，传来了一阵抖动，重力失常和晃动都停止了。咔的一声，房门正对的走廊另一侧的墙壁突然裂开一道贯通的横缝，分别朝上下移开，露出金属扶手和后面的弧形钢化玻璃。玻璃外寂静伴着渗人的黑暗，苏哈脑海中再次涌起一阵极其熟悉的感觉。他从地上撑着站起来，刚准备靠近玻璃仔细看，脚底又传来细微的仿佛走廊前进的动荡声。狭长走廊，地脚灯，半边弧形玻璃墙，还有相对的房间，难道这是深海列车？数不清的咔咔声从走廊中传来，玻璃对面的墙体每隔几米就裂开几道十字缝，向四角收起，照明灯光从里面喷涌而出，透过对面的玻璃依稀可见玻璃外反射回来的正向后移去的鱼群和水藻的影子。头顶嘟的一声，标准女生世界语悠悠地传来， 欢迎乘坐本次列车，本次列车从地下深海港直达开往中国东海，进行过程中无中间停靠站，请各位乘客进入房间休息。本列车的墙壁和地板均加装有高压电系统，任何在列车上开火斗殴者和对本列车进行破坏者都将遭到死亡的惩罚，敬请注意。 苏哈只感到一阵眩晕，他在这儿没有看守和司机的情况下误入了不该进入的地方，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他急忙跑回六棱柱房间，黑球竟稳稳地漂浮起来，发着绿光，浮现整个地球的面貌。一个闪着光点正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自阿拉伯半岛慢慢地 向印度洋延伸。列车出发后的第四天，黑球上的光点已通过高亮路径的一半多，此刻逼近了马六甲海峡。房间并未如苏哈梦中那么多，屈指可数的十几间，各自焊接着一些桌椅和床铺，除此之外空无一物。躺在金属板上面的休息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而十多年的奔波战斗生活对于他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红发男似乎没有在床上睡觉的习惯，靠着门口渐渐地睡着倒下。或许先前的日子里他只睡过地板吧。睡眠是如此的深沉，以至于回荡在屋里的装甲活动液压声都无法将他唤醒。看着他憔悴沧桑的面容，脏而旧的大衣，干枯嘴唇微微张开均匀地呼吸着，还有蓬乱红发下深陷的眼眶和一圈黑眼圈，苏哈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放缓踱来踱去的脚步，挪到墙壁，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好好休息吧，你终于可以睡一个没人强迫你战斗的觉了。中间的车厢公用，有净化的热水和从深海有机物中提取的食物。按下电钮，墙壁角的金属柜顶盖打开，伸出一对连着机械臂巴掌大的相互扣着的铁盘。铁盘打开，压制烤熟的有机物饼就在其中了。这并不是美味，管饱不让人饿死而已。旁边的热水出口下有隔热杯，用完放回去会自动消毒。取出滚烫的肉饼之后，机构迅速合上，看来后台在准备下一块。对着苏哈来说，这样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美好，宁静安详的休息驿站，物质供给并不缺乏，没有生死搏杀，也没有强加的喜怒哀乐，任何离开的想法都毫无意义，适合放下心，没有一丝的负担，如空荡白色的天花板。这是深海之下的移动避风港。嘟，列车已驶入了太平洋。苏哈靠在窗前扶手上，遥望窗外茫茫深夜，思索着仿佛无尽弥漫的漆黑本身也是一道风景。海底遍布起伏不平的谷沟，列车行进也似乎异常的平稳，这是怎么做到的？在管路中这么长，铺设太过难了，难道列车一直浮在海水里像潜艇一样？起身，苏哈朝黑球房间走去。大破坏前的科技已经很少了。他卸掉右臂装甲，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移动的光点，出乎意料，这屋子的房门突然合拢，天顶灯也关闭了，漂浮中的黑色球也没有了图案。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无数细光束自球体发出，射向四面八方，投影在白色的墙壁上，渐渐地绘制出一幅立体的地形网格图。地形的图案渐渐细化明朗，点点地附着上颜色，后来竟连海底的细微动植物也绘制出来，只见几条奇形怪状的深海鱼在环游捕食，不断地有细小渣粒如雪花般降落，那是来自上面的动植物尸体和生物排泄品。深海的景色寂静而静美，而地表也是混乱不堪的末日世界。苏哈呆呆地站着，被这场景震撼住了。全息投影，逼真的图案在虚空中不断地向一个方向移动，撞击后消失在墙体上。六棱柱的位置或许正是列车所在，而这些景象就是六棱柱所在车厢之外的深海图景。苏哈索性背靠墙坐下，仰头体会身在深海中的感觉。与荒野不同，天顶上没有星月光，空荡荡的黑幕下落雪寂静。出发后的第五天，再次触碰全息投影中的黑球，一切便随之消失，灯亮门开， 苏哈便把这作为旅途中唯一的消遣。装甲的电量经不起这样走来走去的浪费，他索性拆掉那些重金属，穿着嵌甲服在走廊里漫步，活动四肢，锻炼身体，不让肌肉的力量与灵活性钝化，用进废退，是蟹肉生物独有的劣势和优势。机器人则是不用不退，越用越损耗。红发男每次拿到苏哈递过来的肉饼，总是要观察一番，仿佛平生未见，有时还掰开玩弄，然后在苏哈的连推带塞下推进嘴里。好奇在棕色瞳眸中表露无遗，像个第一次看世界的孩子。这些天的食水供应和充足休息让他的机体恢复不少，眼眶也不那么凹陷了，傻得还不如小孩，饭量倒是没有大人比得上，一顿20块饼都不够。经历痛苦的半生，在混乱中阴差阳错的脑损伤成一张白纸，对他而言是一种幸福吧。嘟，列车准备上浮，列车准备上浮，请坐稳，列车准备上浮，请坐稳。弧形玻璃前那堵墙壁再次由上下伸出合并，在一遍遍的女声重复中，一股超重感忽然从天而降。啊，又来了。席地而坐的红发男手中的肉饼掉落，霎时沾满灰尘，他想俯身去取，却渐渐地被强大的惯性力压倒，颤抖的身体支撑不起来。突然间，不似前几天的那般平静，红发男用钢筋铁骨的手撑住地板，双目微微睁大，让将受压的躯体支起来，脸色一下子变为严肃，略带冰冷的倔强，眼白开始充血，而超重感还在增加。趴下，不要动。听到呼喊的他停止反抗，低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顺着加速力弯下身躯。没有装甲保护的苏哈此刻只得尽力地贴地，以减小冲击对骨骼的伤害，静静地等待一切过去。 这列车潜得好深呐、啊！ 如电磁弹射器中那般的痛苦渐渐消退，迎来相反的感觉，超重便随之渐变为失重。苏哈顺势飘起，发现红发男正在努力地让自己贴住地面，而光滑的地上什么握的东西都没有，他的手空着抓来抓去，这让他有些哭笑不得。几十秒后，两个人伴着细微的震荡落在了地上，红发男不顾肉饼上的灰尘，忙抓紧塞进嘴，半个星球已落在了遥远的身后。 各位旅客早上好，我们的车辆已经到达了终点站，请您带好随身行李，于10分钟内从走廊撤离。我们将在10分钟后对车厢进行消毒，届时本列车将关闭出舱口，充满有毒气体与高压电，安全起见，请尽快由通道离开。各位旅客早上好。 漂浮的金属球瞬间失去图案，一声不响地落回六棱柱顶端的小凹槽里，纹丝不动，抠也抠不出来。视线所及，走廊尽头封死的合金墙壁突然裂开道缝隙，缓缓打开，并无光从其后面投射进来，只见到寂静漆黑的一个3米多宽的天然洞窖。苏哈困惑着，他本想通过触碰金属球让列车原路返回，却发现手指怎么放上去都没有反应，看似温柔的机器语声从本质上是如此的冰冷不友好。列车也霸道的如此大幅的改变速度，从开始到现在的整个流程似乎毫不顾忌乘客的感受，似那秃头船长的性格。 逼我们下车吗？ 穿好机械装甲的他转身看了一眼身旁呆呆的站着的红发男，死寂的棕色瞳眸中隐约的透出一丝波动的光，他梦中所见那深藏的忧郁也不见了。 看样子大脑在恢复，太好了，消毒还是先出去吧，等消毒之后再进来。 苏哈拽着红发男的手迈向黑洞洞的出口，天然岩壁随着两个人的进入竟缓缓地发出点点的绿光， 后脚刚出，车舱门便刷的一下闭上了。他突然发现两排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蒙着脸，分立通道两侧，纹丝不动地将黑色枪口指着苏哈和红发男的头颅。那些士兵的后背都伸出几根管子连在墙壁里。苏哈猛地一阵警觉，红发男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岩洞深处。他霎时间不知所措，僵在那儿无计可施。 这就是梦境模拟中那个男人说的。 思绪被一股撞过来的声音打断，还站着干什么？赶紧往前走啊！前面的一个士兵摆动了一下枪口，命令道。苏哈没有反应过来。 我们准备搭回。 废什么话，快滚！士兵有些不耐烦了，扣扳机的食指微微下压，此刻似乎走一走比傻站着要明智得多。他只得迈步，红发男略有踉跄地跟了上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这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热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见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太浓了吧，否则真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